阿门，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愿这样一个永恒的国度来激励我们的服饰，来让我们看见那一个永远的国度。那每一次主的教会都是在一种逼迫和艰难之中，再次来辨认出他的福音和他的教会，在一个这个世上的国度的黑暗的彷徨之中，我们再一次的确认我们属于那一个永恒的国度。下面我们来。一起来听一段王一牧师5分钟的一段的正道的片段，你还能认出基督和他的教会吗？ 信耶稣的意思。就是在保罗坐牢的时候，认出保罗是使徒。保罗穿西装打领带的时候，你认出他是保罗有什么用呢？那个不叫使徒保罗，那个叫圣大保罗。然而最关键的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来。在你软弱的时候，认出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当逼迫来临的时候，认出这是一个邪恶、黑暗而淫荡的世代；在主的仆人被捆锁的时候，认出谁是主的仆人来；在主的教会被取缔的时候，认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认为这才是你目前最重要的、最严峻的、最迫切的属灵的问题和危机，不是你的家人对你的压力，不是社区网格员或派出所对你那些令人厌烦的跟踪、让人心慌的那些监控，不是你的学校或单位对你的施压，也不是房东要求你搬家。我知道这些都很麻烦，实在是让人心里很乱。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话：将来有一天，怕死的人都要死，不怕死的都要活着。你怕不怕这个？我也要鼓励你，拨开你生命中一切的云雾，拨开你生命中的一切的声音，认出你目前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件事。我要寻求，我仍要寻求的那一件事，唯一不可少的那一件事。彼得为什么会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不认主呢？在社区的院子里，在派出所的院子里，在大街上的单位里面，你当然可以说，因为彼得软弱，因为彼得害怕，因为彼得小心，因为彼得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最根本的一点，让我这样说：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看见那位被逮捕、被审讯的耶稣时，他没有认出耶稣是弥赛亚。他无法在耶稣被剥夺、被羞辱的时候认出他是弥赛亚来。当耶稣行神迹，喂饱5000人的时候，你认出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什么用呢？那是神从天上启示你的。但是，只有当耶稣被剥夺了外衣和里衣，头上戴着荆棘，肋旁带着伤口的时候，你认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才是耶稣的门徒。阿门。那从天上来的启示，才变成了你真实的信仰，才变成了你的任性，才变成了那个义人的得救的生命地位。阿门。事实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前跟随他的人，没有人认出他是弥赛亚。但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教会。在这2000年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说，教会在这2000年来，无数次的都是在逼迫、患难、苦难 和哥哥塔的路上认出了耶稣是弥赛亚，认出了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阿们。所以今天主基督要借着新宗教条例来问中国的信徒，当教会被剥夺，当教会被限制的时候，你们还认得出我是弥赛亚吗？当城市教会享受了这二三四年稍微宽松的环境和社会的经济进步以后，再一次面临被取缔、被关闭、被关押的危险的时候，你还认得出这是主的教会吗？当你被带进只有十个平米的讯问室的时候，你仍然相信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吗？如果你相信，你出来之后就要兼顾你的弟兄；如果你相信，你从那十个平米的房间出来之后，你就有能力，你就有资格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你就有能力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弟兄姐妹就要来找你为他们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想这一段的视频哈，正好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好，那我首先还是邀请两位嘉宾哈，虽然我们是老熟人，我们还是跟现场的哈，现在有感谢主哈，有370多台设备加入，我们可以简单的打一个招呼。好，先请曹谦传道。 好，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是谦恩。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晚上在这一个即将进入寒冷的季节，我们一起能够在这里相遇，也一起的来敬拜神，一起的来分享上帝借着他的仆人王一牧师曾经给我们的带领牧养，也是主的话语历久常新。感谢主。 阿们。好，谢谢清源传道。我们下面请李一强长老，你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为我们访谈哈，做一个对谈，做一个祷告。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很高兴在129的前一周，哈哈，下一周五就是129啊，前一周的周五，我们在这个空间有一个这样的相聚啊，盼望下一个周的周五呢，我们也能够再一次的相聚啊。盼望每一个周的周五呢，都有上帝的话语在这里被传讲，都有上帝他自己的福音在这里被人认出来。感谢主。好，现在那我们就开始这个祷告。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是吧？今天实在是在中国都遍地都非常的寒冷，不只是这个季节变得寒冷，主啊，我们感受到整个的属灵的氛围啊，中国的上空这个交战的这个气氛，是十分的让我们来揪心，因为主啊，我们感觉到冬天的这个寒冷真的是让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瑟瑟发抖，虽然主你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些温暖，会给我们一些从你所爱的人，从你所护理的人生命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美好的从你而来的光和热，但是主啊，我们在这个冬天我们需要你更大的从你而来的话语的信息，主啊，从你而来的智慧，从你而来的启示，从你而来的见证，主啊，来充满中国的教会，主啊，来充满你的儿女，主啊，愿你在这个夜晚你圣善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主啊，好叫我们来在艰难当中，在危难当中来认出你的教会，主啊，也在你的仆人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上来认出主你是如何的来扶持他，来帮助他，主啊，也求你在我们 今天晚上来到这个房间里面的所有的人的心中，主啊，你来激动我们，主啊，你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的眼睛得以打开，看见在黑暗当中的大光，看见在那不可能的时代当中那真正的可能性，主啊，看见自由，看见公义，看见那丰丰富富的爱要从天上浇灌下来。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如此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谢谢殷谦长老的祷告。好，那我们上一次哈，我们主要就是在第三次的对谈里面，我们主要谈到了福音运动以及教会的国度的意向哈。我们想在这样的一个今天哈，对于整个的中国家庭教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对吧？整个的，当我们整个主的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看到那些我们素不相识的，甚至是不管是来自大臣还是来自那些小的乡镇，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有的时候上帝借着逼迫哈，来拓展我们的整个的眼界。因为当我们没事的时候，对吧，我们就觉得好，这个世界一切的太平。但是当我们的就像我们的这些亲属哈，那些 亲属哈，都受到这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心自然而然的会感觉到疼痛。那我们今天我们想在这一个对129啊四周年哈，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重点的在今天的一个对谈里面我们三位会就王英牧师的，特别是他在中国教会史的哈，这样留下的一些的史料，留下的一些的讲座评论神学课程哈以此为一个基本的蓝图，我们有一些的对谈。那我们想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接着我们的对谈，希望大家可以更深的去阅读王英牧师哈，或者说去推广王英牧师那比较多的哈，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位哈，其实曾经我们都是在一间神学院读书，对，我们都在一间神学院学习哈。我想我们可能都听过哈王英牧师的他讲的中国教会史的神学课程。那之后在2015年的时候哈，他接受美国的普渡大学的杨凤岗教授的有一个中国家庭教会史访谈录哈就是大家如果在找的也可以找到这个电子版会有一系列的有三次的哈一个对谈的讲座，里面也讲得非常的丰富。那在整个的王英牧师在他整个的一个在他，因为他是一间教会的，他是教会的神学家，也是教会的牧师哈，所以他所有的关注点思考点，当他从2008年全职的蒙召来侍奉教会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他的恩赐和他的爱哈都给了教会，不只是给秋雨神学教会，而是给整个的主的教会。所以在2018年哈，那个时候在最后整个的那一场的哈信仰的逼迫的一个巅峰对决的时候啊，王英牧师在主日学里面有十讲的中国家庭教会史的十讲哈。在这几年的时间，我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哈开始不断的在反复的在听哈，在阅读，也有一些同工把它整理成了文本啊。我们基本上比较多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讨论，一方面是一个介绍，也是我想哈也是接着我们三位的一些的对谈哈，来启发我们今天我们也在一同来思考主对中国的带领。所以我前面我就想问两位弟兄哈，就是从你首先还是想你们开始的是从你们个人的角度，对吧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王英牧师多年哈，也是这个见证他的一些思想哈，就是不断的可能越来越完整哈，越来越的完整的这样一个过程哈，不断的他在总结哈。我相信他现在在监狱里面哈，仍然在继续的总结哈他的中国教会史哈，因为这是他所爱的哈，就像约翰加尔文一样，一生都在总结基督教要义哈，一生都在不断的去。我也相信他的仆人今天虽然在高墙里面，他也会借着各样的思考继续的来思考关于中国教会的这个道路。那我想请两位弟兄可以先简单的就你哈，不管是你个人从神学院，还是从跟王英牧师的这种私下的交流，还是在听他的教会的讲道主日学，你可以讲一讲王英牧师的他的这个对于中国教会史或者教会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的讲座课程，你从中你最大的收获哈，你觉得最激发你让你眼前一亮的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想先从殷强长老开始吧。 好的，好，感谢主哈。王一牧师，他是，很奇怪哈，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他讲过这个中国教会史哈，也不仅仅是因为他讲过教会历史，而是他当他以福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时候，他就看出来啊，历史是大写的基督啊，这是他有一篇正道的一个题目哈。那我在这个听他在教会里面讲到讲座、神学院的上课，包括我们平常的有的时候的一些的交谈当中哈，很多次就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就是刚才我讲了两点哈，就是他的讲的这个里面两点，第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第二个以福音为中心。还有啊，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发现他始终会把这个历史放在一种张力当中来表现哈，就好像他的讲道一样。如果你去看他这个家庭教会史实讲的话，你会发现他几乎每一讲都会凸显一种张力，凸显一种两条道路，哈哈，两种选择。在第一章里面你会发现他讲说新教入华两世纪，这里面就讲到一条向北的这个道路和一条向西的道路，对吧？然后在第二章里面中华归主五十年里面，其实就是讲到一个是中华归主，是一个是主归中华的两条路啊，一个是基要派的路，一个是自由派的路啊。然后在第三章里面他讲到这个护教士与叛教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又讲到这个在那一个49年之后哈，那49年之后，然后中国教会的两种不同的这种回应的方式啊，所以出这两种人，一种是护教士，一种是叛教者哈，然后一种是自我保全的，或者这种自我保全不一定是说他为了保全他自己的家庭，有的时候是为了保全教会，有的时候为了保全事工，有的时候是为了保全这个教会所属的财产，属灵的这个资产，或者是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对吗？他又把这个彰显出来。然后在后面你发现不断的是在这个，就我就发现王一牧师讲历史的时候，所以他总是把你带到那一个不能够逃离、不能够回避的那个张力当中。路很窄，就是而且他讲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一直在把你带到，让你看到说那个历史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有待我们去研究的一堆的资料放在那里，不是，那个历史就是我们好像是一棵树，我们好像是一条河，我们好像是一个故事啊，然后我们和他们和历史当中的人是在一个故事里面，在一棵树上。然后让讲到他们的时候，其实在讲我们，所以说这个里面总是，然后呢，我发现最后你说，既不是他们，也不是我们，是基督，然后把你带到基督面前来说，哦，原来都是基督的故事，是基督他的身体在地上要经历羞辱、经历鞭打、经历这种富贵的试炼，经历这一切哈，就所以我想就说，你刚才志超刚才问的说，什么地方印象深刻哈？我想，我在这些地方印象很深刻。当然，包括他的授课的方法，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哈。他不是那种要跟你讲很多的知识哈，他常常是要激发你来思考问题。那将来你要来读书，你要来思考说，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你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跟这个历史什么关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先有一点的分享吧。 好的，谢谢银泉长老。那庆恩传道，你来分享。 对，银泉长老，我想我接着他的话往下说哈。对历史的关注呢，其实是王一牧师的讲道有广度和有深度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历史的维度把他的福音切到这个时代的要害里面去，因为事实上就好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短片，事实上其实就是王一牧师对历史情景处境的这一个真实语境的关注。是的，福音必须关注真实的处境、真实的语境、真实的历史情景，而不是在一种抽空抽象当中对着一群空气说话，不是的。比如说王一牧师刚才的短片当中说，如果无法在耶稣被剥夺被羞辱的时候认出他是弥赛亚，在耶稣行神迹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认出他是弥赛亚有什么用呢？事实上这不就是历史的处境的一个表达吗？为什么？很简单，这是真实的信仰呀。我从他那里学到的第一点，或者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福音切中一个真实的处境、真实的情景、真实的此时此刻生命的挣扎。那这是一个让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处境当中再一次有力量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就刚才印象长老说了，但我还是想说一点，因为我觉得确实是王一牧师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历史是大写的基督。虽然王一牧师有很多的人类历史或者说这一个历史的这个思考哈，但是呢这一切都指向救恩历史，或者说福音的焦点和聚焦才把那一个历史的意义给彰显出来。你想哈，亚当犯罪堕落了，人类历史当中战争、瘟疫、死亡、凶杀，这么多的这么多糟心的事儿，如果没有基督的话，简直没有活下去的盼望了，简直没有丝毫的出路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在某个角度来讲，看真实的历史呢，是见亚当，看十字架的基督是见那个历史的那一个目的，或者说就在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这个容器当中，福音临到，福音临场。这种的福音临场，它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又是真真实实此时此刻活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情景当中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王一牧师在他的思考和讲道当中非常明显的对福音的应用和思考。第三点，印象长老也提到了，历史处在一种张力冲突对抗当中。为什么？因为历史把人类的堕落、罪恶、绝望彰显得淋漓尽致，对吧？那在这样的淋漓尽致当中，两条路，信与不信，顺服与不顺服，悔改与不悔改，非常明显的把它给彰显出来。那彰显出来对我们其实就是一个镜子，对我们是一个镜子来照我们。所以第三点，我认为王一牧师常常拿历史来照我们，历史特别像照妖镜啊，就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妖孽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妖孽也没那么独特，因为凯撒的时期、法老的时期、该隐的时期、巴别塔的时期几乎一模一样的翻版显出来了。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唯一的出路还是在基督的那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历史让我们谦卑了， 因为我们去读四世纪的时候会发现说，四世纪告诉我们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对吧？就恶性循环。但是谁能打破那个恶性循环呢？就是那位大写的基督能够打破那个恶性循环。总之我是觉得王一牧师常常把历史跟基督放在一起来讲，既见亚当又见基督的这样一个福音的应用，会是他神学思考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体系脉络之一。我先分享这一点。 好，谢谢两位哈，分享的特别好哈。一方面，一切长老总结到这里面很大的一种张力哈，让你感觉这个历史啊非常的跌宕起伏，而且其中哈，就是说，而且看到不断的看到那一个，我从我角度来讲，看到的光明与黑暗的征战哈，罪恶与恩典哈，律法与福音哈，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这里面彰显出来。那另外一方面，听恩传道他的总结啊，也是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处境。我想这也是跟王一牧师他思想哈，历史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对吧？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在地上走过，是耶稣在中国，而耶稣在欧洲，耶稣在美国，因为他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我想这是他整个的关切。而且我总结一下，就是会发现，确实王一牧师一直的思想不只是在研究一个古董或者研究一个标本，对吧？他而且是不断的在思想的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意识，就是中国教会的出路在哪里，或者说更大一点，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在最近的这一两百年来，其实不断的中国人在问。我想这个也是他的整个的这个教会史啊，中国教会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他在中国教会史里面写到整个的新教进入中国跟这个现代社会，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是同步的，就是整个的基督教宣教士啊，特别是新教他们来华，基本上是跟整个的这个中国融入这个世界是同步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导致有很多的议题哈，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一一的来思想。所以下面我想就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刚才讲到哈，王一牧师在他的整个的教会史里面哈，所以这种张力哈我想他比较明显的表达在两个象征上面哈，一个就是教会与国家哈，叫做上帝与皇帝之争啊，这一点哈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是教会与国家之争哈，就是跟主走还是跟党走。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这个底下的一个更加就是我们平常更加容易遇到的，就是叫做福音与文化象征，比如说基督教中国化，对吧？还是中国文化基督化，对吧？就是到底是，所以呢这些方面我也想请两位哈，就是可以就此也可以给大家继续有一些介绍和展开哈，就是教会与国家，然后文化与福音与文化的这个征战，从你自己的理解或者你听王一牧师，你可以给大家进一步的可以扩散一下。好，那继续还是由英强长老哈来可以开始。 好，这个确实哈，你要听王一牧师讲历史的时候，特别讲中国历史的时候，他确实比较多的抓住这条线，也比较多的抓住这个一般人都以为说是叫政教关系这条线啊。当然志超传道刚才讲哈，说这个是其实这个是福音与文化的这个在当下处境当中，在中国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啊。那我想先回应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王一牧师老是抓住这个政教关系这条线啊？有很多人不解，甚至很多人误会，说王一牧师是一个搞政治的牧师，他的目的是要拿教会当工具啊，然后要实现政治目的。我想，但凡这么讲的人，一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基本上没有怎么好好的去听过王一牧师讲道，也没有怎么读过王一牧师的书啊，也没有看过王一牧师的文章，没有怎么仔细看过，可能就是听别人引用了那么几个句子哈，几个段落，然后就以为是这样，或者说凭印象啊，你会觉得哇，他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上帝与皇帝之争，为什么一直要这个在讲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他为什么一直要在讲这个这种在 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的这种对福音的这种压制，这种抵挡的力量啊，它不只是在讲政治啊，而且常常是在讲这个政治背后的许多的错综复杂的一些东西，但是很突出的就是政治哈。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中国啊。以前有一个报纸说一个口号，他说在这里读懂中国。但是在这里能读懂中国吗？在哪里能读懂中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我们有时候老觉得我们比老外更懂中国啊，老外根本不了解中国，可能是的哈，可能是的，老外完全不无法明白为什么全世界都放开了，然后你们中国人还在这里，搞这一套哈，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啊，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们到了21世纪的这个，这已经过了20几年了，然后你们还在想要搞一个人出来做皇帝，这完全不能理解，你们是怎么把人搞成皇帝的，怎么搞的啊，就是你们不是现代人吗，怎么像完全像一个这个前现代的几百年前的人那种思维，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自己就真的认识我们自己吗？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牧师要来讲政治的原因。因为正是这个政治是许多人不能够真正认识福音的一个极大的拦阻。许多人生命当中在他去信靠耶稣基督的路上，你要记得天路历程吗？天路历程里面就是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基督徒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看到有两头狮子。这个两头狮子怎么办？两头狮子啊，这个路上有两头狮子啊，这路上有猛狮啊，然后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看到的，这个路上有两头狮子在那里啊。这边这头狮子叫什么？叫皇帝啊。那头狮子叫什么？叫主席啊。都可以啊，反正你都是一看到他你就觉得心里面麻麻的。如果有一个人敢说出他的名字的话，那你觉得他大逆不道，对吗？那你觉得这个肯定很危险，你明白吗？这就是中国基督徒其实潜意识里面甚至就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当你来跟随基督的时候，如果有人大喝一声说无知小儿，你居然敢啊，你太不懂了，你不懂中国，中国是个什么地方啊？你知道那一年啊，他就跟你讲了，那一年他就跟你讲历史了，你明白吗？他就跟你讲历史，历史上曾经那个大权在握的人大手一挥，多少人这个血流瓢楚啊，多少人灰飞烟灭，多少人尸骨无存啊，那你然后你说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在福音里面来认识这个历史，如果我们不在福音里面认识这个中国，我们不在福音里面认识这个政治的现实的话，其实许多人啊，可能在教会里有许多年依然是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那个光景。这个是非也许你真的是信的，但是你会发现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居于次位，基督常常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那一位真正的主宰，在生命当中另有主宰，但是你认不出他来，你心里面麻麻的，你总是怕怕的，但是你不知道你到底在怕什么，如果不是在福音里面来认识他的话，你甚至都不知道你在怕什么。我们是怕死吗？你发现我们中国人不怕死，为什么？哇，这个是吧，动不动就有一些人在绝望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杀了，是吧，跳楼啊，自焚啊，做各种事情，你说他怕死吗？他不怕死啊。 他有很多时候一些人做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你表现他好像不怕死。他为什么不怕死？因为他不知道死是什么，他不知道死是什么，他就不怕死。但是他真的不怕死吗？你发现都怕死，怕得不得了，怎么回事？这不矛盾吗？那所以我想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不断的来讲？因为在中国的这一个政治的现实，各位，这是我们现在和我们正身在其中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各位，这是我想，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奇特的、最独特的一种政治、一种历史、一种文化。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文化当中，它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东方的古老的专制，然后又吸收了从西方而来的最坚固的、最邪恶的、最有力量的一套的现代的这个世界观和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是反基督的，是反福音的，反上帝的。那你想，这把东方西方两者相结合了之后，可以想见教会在中国将面临的处境，可以想见这个基督徒在中国面临的这个艰难是何等的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连我们将要面临的困难都认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当他走到卖主的境地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已经卖主了。很多人到今天他还不知道他面临的随时都有可能去卖主的这种情景。他觉得卖主的事离我远得很。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基督徒，今天任何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只要是主的门徒，都面临着可能要卖主的危险。你不知道吗？因为你不了解正在蹲在你门口的，你不了解正在大街上在那里这个徘徊的那些力量是什么。你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历史，这条脉络啊，以致到今天魔鬼在中国已经铸成了何等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里面长啥样啊，你根本就无从认识。所以这就是王一牧师他讲到他的信息里面，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一听了之后如受电击啊，然后发现这个对他有极大的释放的作用呢？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切虽然再厉害，但是请注意哈，当光照进黑暗的时候，黑暗怎么样？黑暗有真的有能力对抗吗？没有，没有。光照进黑暗，黑暗就无所遁形。所以，我们需要是一种属天的智慧啊。而王一牧师啊，应该说是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在中国的传道人当中，那上帝确实啊，给他很多的恩典啊，让他可以非常深入的去思考啊，福音在中国啊，福音在中国啊，教会在中国啊，基督在中国，就是不断的来认出主的手在中国要如何的引领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出埃及、出巴比伦、出中国。好，我先分享这么多，好，就不然的话我讲太多了啊。后面有机会，我想后面可能还有机会再补充啊。 对，好好的，那清源传道可以先回应，然后一些阐述。 为什么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的征战这么的强烈？首先有一个历史的情景，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古老的东方帝国法老、凯撒、秦始皇在今天的借尸还魂。而这种的状况从历史情景上来说呢，是今天中国社会撒旦做工最主要的方式。 既然是撒旦做工最主要的方式，那福音就需要面对这一个尖锐的挑战。比如说，我认为二十一世纪最主要的撒旦在人心做工的方式，第一，权力；第二，金钱；第三，淫乱，两性关系。这三点几乎是现代人普遍的陷入的罪，对吧？普遍的跌倒。那么这三点也就需要福音切进去。但你会发现，如果传道人在讲台上讲说，你们不要贪爱金钱，这个不太刺激。说你们要圣洁，不要婚前同居，这个大多数人也接受。但如果说你们不要敬拜权力、三字跟家庭、政教关系，这个就显得更尖锐了。但你说的这个尖锐其实是横向的对比，比起金钱，比起两性关系，权力看起来更尖锐。那我也可以说，它可能是更深的偶像。但在圣经的世界观那里，它并没有更尖锐。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王元牧师基于圣经和福音对处境的一个观察和应用。第二呢，既然现实如此，其实每一位主的仆人就有责任以圣经的真理、基督教的世界观去剖析这个时代，或者说去应用到这个时代的生命体征当中去。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不是发明出来的一个标新立异的话题，它恰恰可能是福音的要求。你知道我们坚守古旧的福音，对吧？我们一点都不标新立异，我们不是自由派的神学。但是呢，同样的，我们为了让我们的福音被这个时代的人更加的振聋发聩，开瞎子的眼，开聋子的耳朵，有的时候就需要对着这个时代文化处境本身来说话。如果你的讲道只是批评五百年前的人，大家都会赞同你，你也不会受逼迫，你也不会因此而受苦，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说，这说的不是我，我不需要悔改。但问题是，你的讲道不是对着五百年前的人，是对着此时此刻的张弟兄和李泽美。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又不是基要派的文化观念。在福音真理上，我们不是自由派的标新立异。在福音的应用上，我们不是基要派的文化观念。所以就这个缘故呢，王元牧师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的把握是相当的精准的。他在真道上坚持了基要派的固守，他在那个文化的福音的应用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如果这两者颠倒过来呢，我恰恰认为今天的中国教会其实把这两者颠倒了过来，在基要真理上越来越像自由派，对不对？十八岁以下的人不能进教堂，在会堂唱歌不是赞美主而是赞美别的，这个绝对是拜偶像啊，这个绝对是不认主啊，这不像自由派，像什么？但是在福音应用上呢，越来越像自由派，越来越像基要派，就什么都不敢应用，哪一个领域都不敢应用，只敢批评那一位他所看不起的，他中间最软弱的张弟兄，但是张弟兄拿他没办法。所以呢，把这两者颠倒过来恰恰是最大的问题。颠倒过来就是在基要神学上离弃神，在福音应用上抛弃这个世界，于是就开始崇拜凯撒，凯撒就变成了神，于是就开始贪爱自己，自己就成了自己专爱的对象。所以 我知道好多的弟兄姊妹，好多的人过去几年对王一牧师的误解，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王一牧师在基要的神学真理上是永远的基要派，在福音的应用上是一位相当有智慧的、有文化的思考，但很多人把它反了过来。我先分享这一点。 好的，嗯，感谢两位精彩的一些对，特别是对今天的中国文化的一个评述哈。所以我想就是稍微把它拉近一点哈。其实我刚才在听两位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主说哈，他看千年如一日啊，一日如千年，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看整个的教会历史也好，整个中国教会哈，虽然从唐朝的时候哈，就是从景教来华哈，到现在可能有1500年，但真正的哈，我们一般谈到新教来华，从马礼逊哈入华1807年到现在也就200多年哈，那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200年虽然其实有很多的巨变哈，我们所以说今天的我们肯定跟200年前的中国人是有很大不一样，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又发现有很大的一样，对吧？就像刚才讲到啊，最近哈一些学生上街喊出口号，我们不需要中国，不需要皇帝，对吧？我们想辫子已经剪了哈，剪了100多年了哈，到现在还是大家会感觉到哈，还是好像有一种真正的一种不自由。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想稍微拉近一点，就谈到你们个人的一个认识上面吧。就是说，我想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像庆恩哈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哈，就是但像我和印象长老，我们都是对吧，无神论的环境里面长大哈，到之后可能开始反思啊，反思中国问题的时候反思，哎，为什么我们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解到这个信仰哈。所以某方面来讲，对我们来讲，这个接触这个信仰，接触教会，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对我们自身本身的一个颠覆啊，对我们身上的一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或者一种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教育的一个颠覆。我想这个颠覆，我想今天无论去采访另外任何一个，可能这个房间里面哈快500位哈，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想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王一牧师一直在谈论哈这样一个教会与国家哈，或者说整个的福音与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哈，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维度。所以我也想两位从你们自身的角度哈，就什么时候你开始真正的哈，就是说特别是去思考这一个国家与教会啊，或者从你自己的一个角度哈，让你开始认准的哈，开始认定的教会这条路哈，因为你们今天都是传道人啊，因为你要从过去的一些理想哈，你过去的一些的理想里面被解救出来哈，那今天你看到那一个福音的那一个理想，看到那一个教会是你所爱的。好，我想先从庆恩传道吧，可能因为你可以讲一讲，你虽然是在可能从小就在这个教会哈接触，但是你可能也会有一个那种觉醒的时刻哈，有一种挣扎哈，自由派到基要派或者各种各样的思潮对你的一个冲击也好，你之后认定了那一个古旧的福音，那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一个主的教会是你所委身所爱的所服侍的。 至少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这一个问题？ 简博士说稍微把它拉回来，拉到你个人的经验哈，我想前面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国人嘛，对，我们前面的问题啊，就是说那我们接触到这一个本身，从我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接触到这一个教会啊，特别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会让就是对我自己来讲哈，就是有一种好像茅塞顿开，好像一个眼睛好像开了天眼一样哈，我要看到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哈，我的一个个人的身份的一个我是谁，我怎么来定义我这个人，对吧？我以前可能是我觉得我是国家的一颗螺丝钉，对吧？那今天我不会这么来看，我是这个好像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我今天要看到那一个国度。我想就是你可能从你个人的经验来讲，对你的这个更新。 对，我想中国人的身份肯定不是最基础的身份，最基本的身份。首先呢，我是个人，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身份。说是个人，说的是上帝的创造，对不对？在创造当中定下的那个次序，或定下的那个身份，不管你出生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个是处境。但是你是个人，这个是本质。是个人，表明说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是个人表明说自己也跟别人一样，只不过是个人而已，不是上帝。第二呢，我是一个男人，这也是基于上帝创造，对不对？我说是个人，对抗的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啊，说是个男人可能对抗的是同性恋，对吧？或者对抗其他的。你会发现是个人，是个男人，这个都是一个更本质的东西，而不是说你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那个是人为划分出来的。请注意哦，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国家和民族是人为划分出来的，真的是人为的啊。所以呢，并且在救赎当中，我是一个基督徒，而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属天的永恒的身份。这个属天的永恒的身份跟我是个人，跟我是个男人一样，永远都不会改变。但你知道国籍会改变的，对不对？多花点钱就能移民啊，或者说行政区划一个划分就能改变你的这个所属地，对不对？那因为那是人办的事嘛。但是我是个人，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些的状况永不可改变。那这一点上来讲呢，可能对中国人来讲本身都是个挑战，但是对我们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对每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来讲，可能都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如何从圣经，从永恒的真理来看待自己的身份，而不是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者说用一个地上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身份。用地上的标准看多了，人就被扭曲了，对不对？人就会越来越像畜生，对不对？当然是的，人就会越来越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吧？其他人都叫蛮夷啊，都是未开化的，都是如同恶魔一般的，不是的。所以呢，那个反而其实是一个偶像崇拜的结果啊。所以对我，因为我从小就信主呢，似乎在我从小对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一点天然的抵抗。这个倒不是说教会的讲台上天天讲这个哈。只是因为读圣经本身就有一点这个对抗，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当年从小信主的时候，周围都人家不待见你，孤立你，入不了群，所以呢，可能就更坚持自己那个属天的身份。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我稍微扩展一点说，逼迫能够把我们属天的身份的那个印记更明显的表达出来，反而舒适享受让我们容易被这个世界同化。有的时候呢，人家世界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巴巴的往上凑，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生命当中真正的挣扎。而上帝天天伸手招呼我们这悖逆的百姓，我们还不来，这就是显出我们的悖逆和挣扎。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从我个人的层面上来讲，还是从我的思考上来讲呢，第一，信仰上的这一个的定下了这个钉子；第二，生命的经历上或许觉得那一个真的没那么重要。我先个人分享这一点。 好，谢谢啊，很精彩啊。就是我想今天谈到讲到一个问题，是一个人这个身份啊，但今天中国人还没搞清楚啊，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啊，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啊，到什么是人，对吧？其实就是很多人在问这一点。感谢主。那请林强长老你有一些分享。 我先谈一谈这个王一牧师他的这个，我对他的一点理解吧，好吧，然后我再讲讲我自己，他是怎么经历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哈。这个跟他的阅读当然相关啊，但是我想可能非常重要的是也有一些经历啊。他是在16岁那年啊，当看到这个8964的照片的时候，他 以前受过的很多的那个教育，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就破碎了啊，就彻底的破碎了啊。然后所以后来当他再长大一点，然后再上大学去有更多的这种阅读的时候，那更多的阅读是关于西方的一些经典著作啊，法学的、哲学的啊、政治学的，或者其他社会科学的许多的那个文学的哈、啊，很多的阅读的时候，那这个你知道西方文明本身它并不是每一本书都是基督徒写的，也不是基督徒写的书，也不是每一本都能够很好的把福音呈现出来。但是只要你在跟西方文明打交道的时候，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你会发现他们整个好像跟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刚才青恩刚才讲的说，他们好像对人是什么理解跟我们不太一样，对国家是什么理解也不太一样。然后大概在那个过程当中，王一牧师比较早的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嗯，那这个自由主义者很快在他那里就破产了啊，他自己很快就发现自由是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思想没办法给他支撑，所以他很快就转到这个保守主义的这条路上来啊。其实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这个转型，我是从自由主义者接受了福音啊，所以我在教会当中经过的这个挣扎时间要更长一点啊，更艰难一些啊。他因为他经过这个保守主义的转型，所以当他接触福音的时候，发现他就生命翻转的非常的快啊，就是所以很多人很吃惊啊，这个人怎么才信主没多久，他怎么好像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和这个整个西方的那个很深厚的这个古老的传统讲的那么丝丝入扣呢？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的说，其实他此前已经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古典的作品哈，在古典主义的这种这个保守主义的这个思想当中已经经营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呢转过来以后哈、啊、他就比较容易一些啊，就是在这种处理这些挣扎哈、啊、处理怎么认识我跟他人的关系，怎么认识我跟社群的关系，怎么认识我跟国家的关系哈、啊、这些上面他就会容易一些。那我讲我自己呢就其实乏善可陈哈、啊、就是我就是在最贫瘠的这个文化当中长大的，然后但是上帝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保守，就是给人的个性不一样。我从小就是比较这个不太愿意什么事情都乖乖的听话的那种人啊，但是呢又因着这个中国的应试教育的缘故，然后呢被贴上了好学生的标签就加以保护啊。所以呢我还没有被毒打，你明白，从小的经历当中没有被这个碾压，没有被毒打，反而呢保护，反而加以保护之后呢他就有一种天然的这种这个个人主义的气质啊，或者叫自由主义的气质。那当然这个也很麻烦，这个信主之后其实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挣扎哈。但是说回来就说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说那我们在看待这个，当我们来就是你的觉醒时刻是你什么时候发现教会的可贵的哈。那我想王一牧师他委身教会之后，确实我就看到的，我从他的文字当中哈，和我就是因为我在他不信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然后我发现他信主之后很快就转过来了哈，他就怎么一下子转成为基督为教会了哈、啊？这个转得非常快。那我自己呢，我就觉得我确实是经过了一些破碎的啊。我在一些年里面哈、啊，就是包括信主刚信主那会儿，有一段时间还是对中国的民主自由 还是相当的念念不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应该还是要勇敢一点来推动这个中国的民主自由才像话哈。但是后来我自己是在2014年才转过来，怎么转过来的，其实现在要去梳理这个的话就费劲了，所以我想我就不去梳理它了哈，我就简单的说，就是说当你认识和更加认识主以后，主的国度的荣美这个荣美其实不是眼睛看得见的，其实因为你看的是，就像刚才你放的那一段那个视频一样，眼睛看得见的其实是破破烂烂的但是里面的那种生机，那种生命是和周边的这个文化所散发出来的一种腐烂的气息，这种死亡的气息是截然不同的，就是这个就能够把人这个抓住所以我想我简单的说，就说我自己呢确实是非常愚钝又后知后觉，然后这个跌跌撞撞，就是还在被主的那个破碎当中就是我常常发现我其实相当中国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我立志要这个反传统我觉得王一牧师当年写一篇文章还被我批评了对，我还专门写了篇文章批评，不是专门批评他是批评他这一类人当年他主张说这个小孩子应该可以读这个经典就是主张儿童读经我气愤的不得了我说这什么这是这个自由主义者背叛了自由的这个事业居然让小孩子从小就读这个什么中国经典论语诗经，这个荒唐是吧，这个你明白，就是那我自己在这个当中我看到说其实上帝的这个翻转的过程可能是就是恩典进到一个人生命里面就是最后使人看见说自己到底是谁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真正的价值又是什么我们以前渴望渴求的那些东西它到底是什么，然后那个背后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然后这些东西才慢慢的看清楚一点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说在我自己的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王一牧师给我非常大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正是因为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就是正是王一牧师用他的这个传讲福音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方式这个信息使得我更深的来明白我想这个是我的一点回应吧，那后面可能也许我们可以再来谈。 好的，谢谢两位谢谢两位从你们个人的角度看到你们自己被福音的一个破碎的过程这个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这个其实有点像一个说我们研究教会史就像很多的人其实经历了类似的这种经验对吧，我们今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加尔文或者看爱德华兹或者看奥古斯丁的他们怎么蒙恩得救的，其实发现我们上的蒙恩得救会有一部分相似的地方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视角。那另外一方面就会带来一个可能就是刚才讲的可能很多人今天一方面研究中国看不懂中国对吧，一方面中国看起来 GDP 世界第二的对吧，那另外一方面看起来它还有好像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对吧，连基本上你说什么话你要写什么连信耶稣都要被逼迫，就是让人觉得很大的张力的一个地方对吧，一个看起来这个外面的高楼大厦很像我们穿的西装领带都是很现代的对吧，那另外一方面很多中国人的那个思想又好像是一个2000年前的一样的思想。当然他们更加感到好奇的有一点就是刚才大家讲过今天可能中国的这个体制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当然是整个的从这个对福音来讲是一个福音的大敌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中国的基督徒又是全世界最大的保守派，就是笃信福音。因为很多的西方基督徒已经不再相信 圣经的权威，对吧？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这个地方就带来两个张力，一方面刚才我们讲的，我们都很清楚今天的这个世代哈，很黑暗，对吧？就是对福音很抵挡，甚至王英布实现在做奸，整个的中国家庭教会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但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整个中国家庭教会这个福音好像越来越兴旺，对吧？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来谈论，对吧？我们外面一无所有哈，甚至门口还有保卫哈，在随时的来窥探我们的自由哈。这里面就有一种确实是看不懂的地方，对吧？张力就在这个其中哈，就像文革的时候经历那么大范围的整个的就是对教会的这个打压，结果文革之后整个福音啊像雨后春笋一般的，一个城镇一个城镇所有的大学里面都有这个福音团契。所以我想你们怎么来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张力哈，一方面是外界的环境很艰难，今天还在抓捕牧师传道人，对吧？那另外一个角度还有许多的人，像今天这个房间里面马上有500人，对吧？还有当然这个数额是一个很小的数，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在今天还想再进一步的在了解福音，在甚至成为一个非常甚至可以我们来讲一个中国人信主之后肯定比一个美国人会更加的认真的多，对吧？一个中国人要来选择一个信主，他会更加认真的来探索信仰。所以我也想请两位就这一点哈，就是说就这样一个在教会历史上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今天外在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变，对吧？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今天那一个福音的能力好像在中国显得哈更加的那一种浩大，在这样的一个张力里面你是怎么来看这个现象？好，请清恩传道开始。 首先无论人类历史怎么样的变迁动荡，上帝依然作王掌权。就像今天我们去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说初代教会何等的严厉，文革何等的严厉，中世纪何等的黑暗，蛮族何等的凶残等等等等。那你会发现呢，这些都是人类的视角，我不是说人类的视角不重要，这些都是人类的视角，是从这个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去分析，我们摸得着的，我们感受得到经历得到的这个世界去分析。但本质上我们的这个信仰是超越的，是不属这世界的。我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换句话说，第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容易失落一个视角，就是我主基督的国度必要得胜，这世上的国必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必要砸碎那一个金像。而这个的视角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容易在一种的艰难堕落和绝望的世界当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变得在人心中越来越模糊，对不对？这大概也是教会软弱跌倒的原因，就是看这个世界多过了看主。那我相信至少刚才描述的状况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显出教会的宝贵来。如果教会仅仅是地上的一个组织的话，至少刚才描述的状况，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躺着在家里睡大觉都比这样好，对不对？如果只是人间的组织的话，今天晚上你来听这场的对谈，又没有工资，又不够舒适，还可能遇见逼迫，干嘛干这样的事？换句话说，今天晚上你在追求天上的国和天上的义，你不在追求，不是在追求地上的财宝，而是在追求天上的财宝。这恰恰可能是教会今天无论在中国无论在全球各个地方依然存在并且不断兴旺的原因，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实在是觉得本身教会2000年来事实上也不是在一种舒适享受当中存在的。事实上2000年来 听不到了好像。 对， 哎，两千年来后面就没有了声音。 现在可以听得见吗？ 啊，现在可以了。 对，两千年来，教会忠心跟随主的时刻，从来都是背十字架的时刻，就是走主走的路，传主传的道，行主所吩咐的旨意的时刻。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必然受到逼迫，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凡立志在主面前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换句话说，王一牧师也这样认为，教会历史也这样认为，只要主的教会忠心，就必然受逼迫啊。所以呢，第二个点我认为说，逼迫是常态，不逼迫反而是不正常。教会在地上受艰难有羞辱，应该是最常态的常态。这个的常态就是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如果我们属于这世界，那么我们可以就有可能不受逼迫。但是只要不属这世界，世界爱属他的，我们不属这世界，于是世界就恨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临别对门徒的赠言，其实也是对两千年教会说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决定了志超刚才所分享的那个画面必然存在，直到主带来的时候。我先分享这两点。 好，谢谢。 我刚才有一点这个不太一样的一个看见哈，我刚才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意识到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先说这个哈，这个有点刺激的一面哈，就是可能我们有一点高估中国教会的真实的属灵状态，我们有一点高估中国教会的这个所谓的保守和敬虔。为什么这么说哈？我想，如果你看台湾和香港，你可能更能够看到中国教会的一个可能比较真实的一个状况会是什么。或者你看日本和韩国啊，韩国，你说韩国不挺好吗？韩国基督徒比例挺高的，但是说实话，你羡慕韩国的教会吗？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羡慕。你知道为什么吗？韩国的基督徒出过不少位的总统，韩国的基督徒整个哈，应该说算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进入到上流社会啊，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但是韩国的文化甚至在某个意义上讲比中国更接近中国的古老的那个立法文化。日本更是如此啊，日本更是如此。所以在某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上帝有一个特别的恩典给了中国，就是中国现在还整个环境还没那么舒服，在中国信主就是很难，就是会经历艰难。所以信的真的人就多一点，所以就因为这样啊，就像在某个意义上讲，就是给你一个更好的信仰的环境，那信的真的人肯定就多一点了。那你以为欧美的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听的都不是纯正的福音？我觉得不未必，只是他们遇到的那个试炼和试探跟我们不太一样。我觉得哈，现在我们常常把眼光盯在这个外在的这个逼迫的艰难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没有认出来这是主给我们教会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成长的事情。反而啊，将来教会要面临的更大的艰难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不要说将来，现在已经在遇到的教会里面的这种世俗化的浪潮是远比逼迫更可怕的，是不是啊？那种人心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贪恋，人心对罪恶的这种就迷恋，然后甚至就是认不出是罪恶，犯罪的都觉得自己还好啊，遮掩自己的罪恶， 然后这个文化也更加的，这个时代各种的文化更加的帮你涂脂抹粉，帮你打扮的很好看，说哎你还不错，你还挺好的，你是个好人。你想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真的你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中国教会一点都不受逼迫了，甚至中国出了一个基督徒的总统，然后基督徒在世界在这个考公务员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在这个招工的时候还可以加分，还可以基督徒参加高考还要加20分，那你觉得那个时候真信徒会更多吗？福音会这个在中国会更加的得到好的机会吗？可能哈、啊。可能相反，所以我在想哈、啊，中国今天被称之为哈、啊，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保守的福音派的一个群体，这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恩典，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又没有认出这个恩典，我们觉得是我们干的不错，我们中国基督徒真的有信心啊！你看美国人真的他们不行啊，他们欧洲太荒凉了，这个就中国现在要介绍最后一棒，将来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就是我们要干的事儿。恐怕我们还不太认识自己啊，这纯粹是恩典的保守。那如果真的上帝把这个外在的这一个。这个魔鬼教练哈、啊，这个严酷的环，这个用来这个训练这个比较这个叫什么高规格的训练场，他撤走了之后，魔鬼教练不再催着，不再拿鞭子赶，不再来追着你打的时候，不再赶着你去训练的时候，还有多少人还会持守这个福音当中的纯正，还会真的是敬虔的？我觉得要打好大一个问号。所以今天我们是真的是，虽然今天我们很艰难，但是我们要，甚至我觉得要为未来的那个更大的艰难来预备自己，就是那个更可怕的那种情形，就是如果十字架的荣耀，十字架的能力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扎根的时候，我相信将来逼迫一旦撤走，那我们很多人会显出生命当中更荒凉更败坏的光景，中国教会可能会被世俗化的洪潮可能会冲垮，可能会冲毁，可能会毁坏，然后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最兴盛的可能是恩典福音，是这个成功学、成功神学，是吧？是这些东西，是这些根本就没有任何福音可谈的那个福音，那种福音可能会大行其道。而真正的十字架的福音，基督的代赎的福音啊，基督为我们罪人死的福音，可能无人问津啊。所以我在想哈，就是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对历史要有一些这个对整个哈、啊、对整个教会的历史，对中国教会的历史要有一个在恩典当中一个合乎中道的认识。好，我先分享这么多。我想这里面可能有很多东西值得展开，也许先你可以接着再说一点，我们再聊一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值得在这个地方再稍微展开说一说。 是的，首先我赞同英强长老的结论。其实我对整个中国教会评价不高，当然这就意味着我对我自己评价不高，因为我就是属于中国教会的一员。 是是。 为什么？实实在在的，我因为是有过一场讲道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说中国教会整体上是卖主的教会。哇，这个话很刺激，对不对？为什么整体上是卖主的教会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挺好的，或者说我们至少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这就是给自己的评价过高。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比较明显的发现说啊，西方教会的这一个的自由化啦、世俗化啦、同性恋的这个赞同啦、圣经权威的不坚持啦，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会发现我们其实主要受到的不过是我们主要的偶像跟人家主要的偶像不太一样罢了，说不上哪个偶像更好一点，哪个偶像更坏一点，都一样的坏。我们主要的偶像可能是权力的欲望，金钱的欲望，这一个在这些方面呢，对中国人来讲，或对中国教会来讲，我们被这个世界驯服了太久，以至于呢，我们身上这个世界的痕迹太明显。我记得之前有一位牧者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讲得很精彩，他说，我们几乎天然的会灵巧像蛇，但我们很难驯良像鸽子。这个其实是表达我们在信仰上的，我们怎么去梳理我们整个的生命跟这个时代的苦难。你知道，有的时候时代的苦难也有可能让我们骄傲自溢，但是其实只是时代的苦难而已，我们都不一定胜过了时代的苦难，我们都可能会骄傲自溢。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受苦本身不代表我们已经得胜，受苦本身代表我们正在征战当中，甚至征战本身有可能主会显出我们更多的软弱和跌倒来，好使他的恩典更多的覆庇我们。这个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我们需要感恩的事。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先说这一点。 我想再接着再聊一点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再从历史的维度，我觉得值得再稍微挖一下哈，再稍微挖一下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想过哈，因为你王一牧师讲这个中国教会史的时候，曾经讲到这整个历史的脉络哈，原来这个景教、于利可温，然后这个天主教哈，然后直到新教来华哈，这个历史，那为什么景教在跟中国文化的这个征战当中，这个没有办法清楚的把福音表达出来，然后以至于可以来翻转文化，可以跟文化这个有这个对话更新哈，这个为什么？那为什么天主教会也没办法回应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很核心的这个内核是什么？内核就是拜祖宗、拜皇帝。那天主教一开始说装作说这个不是偶像崇拜没关系，这个你们可以一边拜皇帝，一边拜祖宗，一边拜孔子啊，一边然后你还可以拜上帝啊。然后等到后来有人说不对啊，这个不对，这个后来教廷也确实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的时候，中国文化就露出了他的本来的这个面目，说那不对，你说我不对是吗？那拜拜了，那您请吧，你就走吧，离我远点是吗？你还能让我们不拜祖宗不拜皇帝，这怎么可能？你知道，就是那天主教，然后就变成地下教会了，然后传教士被赶走了，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很坚韧，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回应，那然后后来为什么这个基督教新教当中的这个来的这个很多的宣教士，特别是在1900年之后的很多的宣教士，他没有办法回应中国文化，他传福音之后带出来的很多人， 在这个中国的那些基督徒，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来跟中国文化啊有这种互动，有这种挑战，有这种更新，为什么？我想这个里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个历史的脉络里面，让我们看见哈，让我看见说，东方亚述教会就是这个差遣这个阿罗本到这个唐朝来传福音的这个东方亚述教会，就是聂斯托利派哈。那他们其实东方教会一直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就是匍匐在掌权者的脚下。所以你知道他进到中国来以后，他怎么表达？你也知道635年的时候，其实在西方教会已经发生过很多这个跟这个皇帝之间的冲突。我记得像安波罗修是三四百年的人的嘛，400年前后的人是吧？那他都可以让皇帝提升他，皇帝不准理他。你能想象这个景教的教会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可以这么干吗 ？No， 他们只会把这个五个皇帝的画像挂在里面，五圣写真是吧？挂在这个景教的教堂里面。你想，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所以这个跟这个历史哈、啊，这个你看，所以景教是没办法来挑战中国文化，真正把福音的那个独特性，把基督教的这个恩典、这个救恩的独特性，真正表明出来，对吗？然后天主教呢？天主教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天主教它自身本身就处在一种这个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金字塔的结构里面，它本身自己也在这个许多的方面有拜偶像的嫌疑，对吗？甚至我们在改教家的时候，我们现在说的很客气，改教家说那就是拜偶像，对吗？那他自己本来就在拜偶像，所以他看到这个中国人拜偶像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没那么严重吧，是吧？那就是信上帝就行了，是吧？为什么非要只住到他们这个这样不行呢？慢慢的，如果我们把皇帝给那个，如果你都是那个这个方济各会的多明我会的这些传这个传教士，真的是太坏事了。如果再给我们20年时间，我们把康熙给搞定了，对吧？康熙，你看人家这个墓道有多好啊，对福音认识多深呢、啊？你看他写的诗，人家对福音可认识的很清楚的。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把康熙给洗了，是吧？然后这样的话，也许中国能够变成一个基督教王国呢？哎，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西方的这些基督教王国到底怎么样？你真的羡慕那个基督教王国吗？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出一种虚荣心哈，我们巴不得教会很强大。巴不得那个最好是一时之间很厉害啊，然后这个世上的这些这个王啊侯啊什么的都匍匐在教会底下，然后在那儿拜我们，我们就觉得那很牛。但是福音真的这真的是福音吗？可能啊，所以我在想啊，各位，请跟志超，我想刚才这个问题如果往后想的话，那我们今天我们在面对的这个文化福音与文化的这一场的征战当中，那王一牧师他的生命和他所传讲的信息所呈现出来的，他所撕开的正是这个里面的那个真实的那个面目，就是让你看到说你要信主吗？你真信主吗？你真信主，在中国的这个处境当中，你会遇到非常严酷的逼迫，这是一个全方位的逼迫，不只是政权要逼迫你，而且在这个文化当中的所有的人，你的亲戚，你的家里人就是你的仇敌，他们通通都在反对你，就会他们都会骂你是欺师灭祖，数典忘祖，你是假洋鬼子，你是境外势力，你是这个不用官方来定义你，他们就要来灭了你啊。为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来去思考哈，我们觉得我们就 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逼迫，如果逼迫没有了的话呢，那我们中国教会就会快速发展，然后我们中国马上就变成基督教大国，然后你看现在有8000万人，然后很快变成一个亿、两个亿、三个亿，然后哇，那个时候中国就可好了。我想我们可能不能这么想，我们得想说，我们今天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处境当中，有他极深的美意。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来认识，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停留来思考，不把我们的生命真正交在主的手上，然后由福音来掌管的话，不效法黄一牧师，正如他效法基督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非常危险。教会可能将来，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在严酷的逼迫当中，教会会越来越地下化，然后越来越黑社会化，越来是为民间宗教化。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你不要以为逼迫一定会带来复兴，不是的。逼迫有的时候在很多地方，逼迫之后就使得，那你看将来，你看以前基督教的五大教区啊，五大主教长啊，除了罗马以外的四个，是安提阿、亚历山大啊，这个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那么多复兴的教会，那当时那么多这个神学的中心，那么多中心的人，后来在哪里？在伊斯兰的铁蹄之下，这些教会复兴了吗？不，没有复兴，是消失了。所以 不要以为逼迫一定会带来复兴啊，不是的。如果严酷的逼迫到来，我们凭什么可以在逼迫当中可以生存下去，可以将来可以期待将来的复兴？凭什么？我们真的认识逼迫我们的是谁吗？他们在什么地方逼迫我们？靠什么可以站立得稳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哦，你真的期待说，哦，就放开了，然后就放开了，真的会好吗？台湾的牧者说，台湾变成了福音的冻土，台湾信马祖的人比信基督的人多。你说怎么可能？对，是的。那你要怎么样？你能怎么样？你不要以为那台湾现在还是亚洲第一个通过了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呢？啊，那你怎么样？所以我想啊，这个里面值得深思的地方还真的还是蛮多哈。我觉得我们我不是唱衰中国教会哈，我是觉得。我们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在今天的这个火炼当中啊，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当中哈、啊、来紧紧的抓住基督的十字架，抓住他的恩典。愿主在使我们在患难当中成长，使中国的教会在患难当中真的成长，能够有的时候我上次说了一是跟一个跟一群这个同道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们真的配不上我们的苦难，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中国教会在神学上有什么沉淀可言？中国教会有什么回应？有什么像样的回应吗？没有。我们这过去这几十年经历了多少的苦难，这个苦难放在世界上今天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惊天动地的，都会让人瞠目结舌的，但是经过这之后，我们轻轻松松的过来了。我们最后沉淀了什么？最后在教会里结出了什么样的属灵的果子，是可以长存的，可以流传下去的呢？我觉得真的这个地方是需要警惕，是需要我们深思的。这也是王一牧师极其可贵的地方。王一牧师他所撕开的，王一牧师用福音所光照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和在他的讲述当中，我们所看见的，我觉得对中国教会是非常宝贵的。好， 好，我来稍微 也就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讲哈，当然两位牧者哈都是一种对中国爱之深责之切哈，就是看到我们好像各方面的，不管是就是神学的建造，整个的教会的建造，还有面对逼迫的反应来讲哈，其实都是让人就是会有些担忧哈。然后不管是整个，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客观的来看这一点，确实呢，今天中国家庭教会是整个共产党以外的哈最大的可以说有组织的共同体，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那这是上帝的手所做的，这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这一点我们很清楚这一点，对吧？那今天不管说这间教会哈，像我们这间教会被打压如此严重哈，还可以继续存在，这可能是任何一个今天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组织，对吧？这一点哈，不是说因为我们有多啊，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对吧？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对吧？我们就是小民哈。所以那个里面就会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对吧？就像当时的那十二个门徒哈，就是说从加利利来的一群渔夫，对吧？整个的颠覆了罗马的帝国，或者说怎么样，这一群哈，就是说这一群就是说没什么文化的，对吧？一群小民，他当时怎么能够在那一个强大的罗马的文明哈，罗马的帝国哈，他的这样的一个下面能够生存并且兴旺？所以呢，一方面来讲，你就看中国教会，因为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哈，虽然我同意刚才两位的牧者所讲的哈这一个现象，对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危机啊，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说很大的危险哈。但另外发现，好像从主的一个像我们刚才看历史的视角一样哈，像很多人看到历史一样，王一牧师在他的这个教会史里面讲到哈，教会的访谈录里面讲到，很多人看到历史觉得哎，历史上这么糟糕，对吧？我们今天不会像他那样，我看这个历史上异端呐、什么各种各样的哈之间的这个纷争呐、之类的宗教裁判所啊这些，所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历史太糟糕了哈。还有我们今天，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那今天其实我们看，有时候看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自己很糟糕，对吧？我们这么糟糕，但是呢，我想从主的眼光来看，确实好像有一点哈，就是说确实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就是主对他的教会的爱。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就是说整个的我们今天可以夸口的，就是说主很爱中国教会。我可以夸口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不配，是因为就像那一群的最开始的文革之后的那一场的复兴，就是从一群河南的农民，对吧，开始的，就是从河南山东或者安徽哈，很多的农民哈，就是说他们起来，他们开始传扬福音哈。我想这个是非常，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点哈。我想这一点也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从过另外一个角度再看到，好像我们是有很多的不配，我们甚至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主这么的爱我们，主为什么这么的哈，就是来爱了我们，对吧？这有的是也是一种悖论一样哈。像刚才提到比如说西方的问题哈，那西方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我觉得西方的逼迫并不比中国的逼迫更轻哈，只是说中国的逼迫是可见的，而西方的逼迫我发现是一种温水煮青蛙，而中国的逼迫有点像就是说它是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个敌人，这个敌人就不危险，如果你看不到这个敌人，像刚才印象中也讲到嘛，就是你能够很清楚的识别，比如今天我们的这个敌人哈，我们的，当然我们敌人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对吧？而是他背后的那一个无神的，那一个弄瞎人眼睛的那一个哈，就是谎言，对吧？那一个天空中掌权的那一个灵气的恶魔哈，那我们能够识别得清楚。但是呢，可能很多西方的教会也好，就是他其实已经陷入到那种汪洋大海里面哈，就是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样哈。这个可能是中国教会的一个优势所在哈。所以这个刚才讲的，其实确实会有一种张力哈。这个张力，我再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这样哈。因为一旦一个福音开始传扬，它就会带来这个地方的文明化，或者这个地方的现代化，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就开始讲人权哈，讲法治。但这种现代化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之后，又会导致你的信仰可能就开始变得信耶稣变成一件受欢迎的事情，对吧？信耶稣的人都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精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品德最有公民的人。但这个里面就张力，就是说本身我们会带来这样哈，就这个就是说福音与文化的关系。因为福音会就最好的这个文化当然是来自于基督，对吧？当然是来自圣经的整个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又表面反过来讲，又可能会使这个福音变质，就不需要再走十字架的道路了。所以我想对于整个王一牧师他最后给出的一个解药， 就刚才讲的哈，凭什么对吧？不管是逼迫也好，还是没有逼迫也好，凭什么教会可以增长？他最后的总结就是讲到这一个持守十字架的替代性的救赎，唯独十字架的道路，唯独基督，唯独十字架的道路，这一点是他整个的保住的这一个核心。所以也想请两位从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的角度来讲，从王一牧师他的整个的信仰的对中国教会史的一个总结，看到那一个教会的成长的一个动力在于什么时候教会发现的十字架，教会就有力量，什么时候教会丢掉的十字架，教会就开始衰落。从这个角度可以给我们一些分享吗？好，还是那就从青年开始。 教会成长，我们说到成长这个词表明它是活的，那教会有一个性质就是它是活的。换句话说，教会为什么是活的？是因为是主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是主基督勒旁所生出来的，是蒙圣灵重生得救的一群属天的基督徒。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首先呢，当然两个视角，同一个救赎的视角或者同一个属天的视角，教会永远都是在一个不断征战当中最终得胜的。从另外一个这个视角就表达说，教会是主所拣选的那一个有生命力的，在这个地上彰显生命力的。但另外一个视角，我们如何在地上来彰显生命力呢？那大概就是主耶稣所宣讲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然我们说到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其实最主要的是他真正的回应那个呼召。请注意，我们说背起十字架跟从，不是说我们自己多么努力，道德多么高尚，我自己多么敬虔，而是这个是主的呼召。当我们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当我们聚焦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才会有活力。这个活力是福音决定的，或者是那位主决定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那像志超所说的，那离弃了十字架，就教会什么时候这个走十字架的道路，什么时候跟随主，教会什么时候才能够有复兴，这个结论是对的。并且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理解的复兴并不一定是用这一个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对不对？因为教会所理解的复兴除了人数量的增长之外，当然也包括对文化的更新，也包括对真道的坚守，也包括人心的震动和改变，对吧？这些都是复兴的表达之一。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如何人心震动改变呢？如何更有信心更有盼望呢？如何更忠于主呢？如何更为主做见证呢？如何生命成长呢？如何热心传扬福音呢？就是聚焦背后的那个动力，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十字架恩惠的福音。就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多说一点了，我是觉得王一牧师是非常有意识的，把文化的更新也好，福音的传扬也好，对政治的思考也好，对这个时代的评价也好，他非常有意识的把它拉到十字架下去看。有的时候我们不拉到十字架下去看的话，我们确实容易走向一种社会学的结论，或者说是启蒙运动式的结论啊。那这个世界之内的结论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它会让我们偏离那一个教会背后的本质。教会背后的本质其实是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入永生，或者说是整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那在这一点上，他就显出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对不对？这个讨厌呢，不仅仅是让这一个不信主的人讨厌， 甚至你有没有发现，真正坚守主讲道的主真道的传道人，很多时候也会让信主的人讨厌。我说的这个讨厌就是，哇，这个太刺耳了，这场讲道，哇，这个做法太让人接受不了了。哎，王一牧师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因为在整个中国教会，讨厌他的人绝对不比喜欢他的人少，对吧？并且很多都是信主的人，而不是不信主的人，对不对？你绝对可以得出结论，是信主的人讨厌王一牧师的，应该比不信主的人讨厌他的多得多，对不对？为什么？指出人心的偶像，把人心的罪恶，赤裸的显出来，把那层皮给扒下来。这个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个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但是唯独这个讨厌，令人讨厌的十字架，才有震动生命的力量。让人舒服的道路，都只是给我们往地狱的路上狂奔的助推器，对不对？那只有让人生命被刺透、被刺破、被剥夺的时候，才显出我们的本相来，才显出我们需要悔改、需要认罪、需要恩典、需要投奔主，才显出我们自己的污秽、败坏、不堪，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上。而这种的显出人生命的震动，大概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说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样干就一定在某个角度来讲，要为所传讲的真道去付上生命的代价，付上名誉的代价，付上舒适的代价，付上许多的代价。而这一个没有什么高尚的，这一个是主的呼召，是主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仆人的呼召，甚至我要说的绝对一点，是主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所以我认为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包括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在主的面前羞愧的很的地方，是我们太少回应主的呼召，我们太少去跟随主，我们太少遵行主的旨意，太少顺服他的话语，所以是需要悔改啊，而悔改能带来复兴，与主联合能带来生命的震动，去到主的那里能胜过这个世界。 阿门。 先分享这一点。 感谢主。我觉得你把这个要回应的都讲得很好哈，我觉得没有什么，我都没有什么需要再多讲的了。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是的哈，就是就想起来这个彼得在这个风浪当中看到主哈，他跟其他的门徒一起看到主。当然彼得是很好了，主说来，你到我这里来，他就跳下去，从船上跳下去，他就果然哈，果然可以，哇，他在风浪之上哈，这个就可以往那里走了，是这样的。我们经历的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在信心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啊，就是当我稍微有一点信心的时候哈，我就发现我主好像新神迹啊，让我们这个那样的艰难当中好像还可以胜过啊，可以胜过这个，可以胜过周围的环境，胜过逼迫，胜过风浪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再一看旁边的环境，再看一眼呢，哎，主在哪里？没看主的时候就要沉下去了。其实很多时候我刚才在想啊，当我们说来定睛基督的时候，我想不只是要定睛基督的十字架，但十字架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信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了，十字架是主赎买我们，主击败魔鬼撒旦啊，主为我们交战哈，那个赢得关键的那个战争的地方，是这个当然毫无疑问。但是有一点也很重要， 或者也许哈，我觉得也许更重要的就是基督今天在哪里。如果基督只是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血，基督如果今天没有复活，他也没有在天上，他在天上干什么？他跟我们有关系吗？如果基督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从2000年前就那个时候那个救了我们，今天他等着我们自己回应他，回应的好呢就及格，回应的不好呢将来打到地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还是完蛋了，对吧？基督的恩典是我们定睛他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见他的道成肉身，看见他的十字架代赎，然后我们还要看见他今天在天上，他是天地的君王，他是天地的主宰，他今天在天上，我们是他所拣选出来要在世上来见证他的一群见证人。那我们见证的方式是透过十字架的道路，没错，对，因为我们要与基督的死联合，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的那个复活的能力才能够彰显出来。因为不然的话，如果不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彰显出来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很能干啊，可能是我们这些人很勤劳，很努力啊。但是只有在那个与基督的死的联合的那条路上，才是彰显出来说，看出来这帮人真的不怎么样，这帮人就是弱的哈。任人宰割是吗？我不喜欢你们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除了祷告以外你们会什么是吗？你们当中勇敢的不多，你们当中正直的也不多，你们当中像今天都有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说了什么？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我们其实应该感到羞愧的地方。我们确实我们但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做了什么来证明说，哎，这个基督徒的群体真的是很优越哦，你值得加入我们这个团体哦，我们是一群很勇敢的人哦，看我们不怕啊。其实不是，其实恰恰是在定睛基督的过程当中，当你看到天上的基督，你知道你与基督一同在天上的时候，是吧？那我知道说基督带我去哪里都可以啊，他带我去街上我就去街上啊。对啊，如果基督说现在我要拣选的人现在都在街上，你需要在街上去服侍他们，那我就赶紧去街上服侍他们呢。我说街上很危险，街上有猛狮，道上有壮狮，那你不要去啊。那街上有警察，街上有防暴警察，有武警，你不要去。那我还要去，为什么呢？因为主说我爱的人在街上，你要去那里爱他们，你要在那里去帮助他们，你要到那里去传扬我的福音，你在那里去跟他们一同哀哭，跟他们一同流泪，你要去，那我就去啊。如果主说你我所爱的人现在在捆锁当中，你要去到那里去，那我就去啊，对吧？所以如果你不看到那一个在宝座上的掌管所有的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而且他还要再来，你如果不看到这一位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软弱，我真的是很害怕，是，而且我的害怕没有办法，我想想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我越想越难过，我说主啊，难道你死了我也要死吗？我死了你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好处吗？No， 主说你若不死你就不能够真的活，你需要像我所喝的杯你也要喝，我所受的气你也要受，这是主就亲眼讲的说，这是主的呼召，主呼召我们，但是主不是呼召我们去死，其实主呼召我们是活，对吧？是进入到那个永活当中，进入永活当中就是要把自己钉十字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点，也算是一点点的这个一点点的补充跟回应哈。 好的，谢谢两位的一个回应啊，十字架的道路啊，我想这个其实也是整个王英牧师的神学哈、啊，整个他的所有的整个的论证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哈、啊，就是讲到 那一个，而这一点其实也保证了，也就回应到前面那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某方面来讲哈，很多的我们其实是一种叫做有点像被动的背起十字架，就是有点像其实因为逼迫来了，对吧？不得不哈，或者怎么样哈，就是因为好像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不喜欢背十字架的，对吧？我们都不喜欢，因为谈论十字架很容易哈，这个也就是说改革宗教会哈，我们很容易谈论十字架的神学，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十字架的道路在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常常会有很大的挣扎，这也是十字架道路带来的。那我想稍微因为时间的缘故，稍微再往前面拉一点哈，就是说，那我们就会聊到哈，比如说今天哈，今天从2018年哈12月9号哈，就是整个秋雨圣约教会哈，作为整个家庭教会的一个代表哈，上帝所特别使用的王英牧师哈，整个的他对家庭教会这个立场的持守哈，在今天的时代哈，仍然是非常突出的哈。那有些人也把它类比为哈，就是今天的当代的王明道哈，就是说，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历史的一个视角。记得我当时在听那个王英牧师讲那个中国教会史的时候啊，他讲到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哈，还有那个李拓生反革命集团案哈，那这两个案件至今都是没有被平反的，因为很多可能当时很多的右派呀、知识分子呀，或者一些哈，他都平反了，对吧？到79年之后哈，到80年代都跟他平反了。那呢，其实王明道虽然被放了，但是他其实他的那个所有的这些都没有被平反哈，还有像吴维尊啊这些哈，就是说其实都就出来了，政府把你放了，但是其实政府从整个角度来讲，他其实仍然没有解决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延伸，所以在我当时哈，当时哈4年前就是被抓到，也跟王英牧师一起被抓到看守所的时候，是我没有想过的，一方面哈没有想到会被抓哈，没想到抓这么多人。对，当时就一下子就上帝给我一个看见，就是说这个就是王乙反革命集团案哈，真的当时有一个他们有一些预警哈，直接就是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哈，要跟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哈，甚至到这几年哈，实际上不管是在我的身上还是在一些的哈，就是弟兄姐妹哈，他们其实也会这么来称呼我们哈，叫反革命集团哈，反革命分子哈，可直接这么来说我的都有好几次哈，就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哈。但是我们对这个当然是一笑了之哈，就觉得哈好像，但是呢这个里面确实反映出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刚才讲的哈，这里面就反映出中国人就是这么来看的，对吧？其实到今天，其实他虽然不换了一个说法，对吧，换了一个罪名啊，换了一个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其实就是反革命罪嘛，就换了一个说法，非法组织啊，但其实他从整个的体制的里面的一个核心来讲，仍然把我们看作是，就是说跟他整个的这个政权之间是有一种张力的。所以呢想请大家可以，就是想请两位牧者也是从这个角度你怎么去看，比如说今天教会已经逼迫到就是这起码从129或从18年开始已经有4年啊，那从如果从拆十字架开始，对吧？如果从拆十字架14年开始拆，广泛的拆温州的十字架，这也是一个标记哈。那现在其实这10年哈，一直是这么多年一直是伴随着一个哈对整个基督教的一个逼迫哈。那你们怎么来看待的一个逼迫？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逼迫中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想请两位者从你们的角度哈，你们的思考里面来，对吧，给大家也可能给我们的这些就是在会议室里面的这些听众啊，可以给他们一些你怎么来看，对吧？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被逼迫，好像就是仍然是类似的方式，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如何去看见。好，请英强长老先来回答，然后信恩就可以，你们可以接着谈哈，如果谈得好也可以对谈或者对话的形式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我还没有太抓住你的要点哈，那个我在想这个中国教会受逼迫这个已经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哈，就说那就是一个是必然的，二一个是主的恩典啊。那我们要说什么呢？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说我除了感谢主他在这个试炼逼迫当中 他不断的在炼净他的教会，他也不断的也把他的仆人哈、啊、兴起来，要使这个他的仆人因信继续的说话和牧养啊。然后刚才有一个这个肢体在对话框里面的问我哈，就说哎，这个他说我没有听过王一牧师的正道，哈，我说那你应该听哈，应该听，就是那上帝可能正是借着这个王一牧师的被捆锁，可能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听到他前些年所讲的、所传讲的。当然我觉得是的，王一牧师不在的时候，我其实他在被捆锁之后，他的声音没办法传递出来哈、啊。那确实我觉得很遗憾啊，因为这个时代好像中国教会非常的失语哈、啊、对很多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缺乏在福音里面的应对回应。如果王一牧师在，可能他会有非常好的回应。但是那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上帝兴起这么一批人，不只是王一牧师，也包括春雷长老是吧，包括郝明长老，包括比王一牧师早一点被抓和这几年在他之后被抓的许多的这传道人，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中国见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就是这一个基督，他就要用这一个福音，用这一个卑微的受苦的福音啊，来拯救许多的人，而不是用一个大能的显赫的，然后让威风凛凛的，让你一看就觉得这个值得跟随的，而是就是这一个受苦的啊，这一个在弱势当中，在苦难当中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群体把这样的一个福音见证出来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先说一点，然后请你接着讲。我刚才没有太好的抓住这个点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些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再有些回忆嘛，请你可以再聊一聊，然后。 我想说的我稍微就是阐释一下，我想说这个里面，因为有些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好了，就说有些人会认为今天就是说某方面的中国对基督的逼迫哈、啊，好像只是就某方面他会比较轻看这一个全面的这一个对抗啊，某方面就是说整个教会跟今天的这一个哈、国家的这个意识形态之间哈、啊，这种张力其实一直是没有消解的，虽然中间有比如说30年的改革开放哈、啊，或者是有很长时间的一段的哈、啊、一个思想的解放，但是我经常在说这个里面内在的一个逻辑的联系，比如说从王明到反哥布建案到现最近哈、啊，可以说王怡集团哈、啊，或者王怡路线哈、啊，走王怡路线的人和不走王怡路线的人，或者走王明道路线的人，还是走那一个丁光训路线的人哈，或者说走那一个前面那一个叫三字那个叫什么呀？叫跟住 吴耀宗， 哎，吴耀宗路线哈、啊，就是说你跟着王明道走。还是跟着吴耀宗走哈、啊，那就是两条路线。那今天政府这一段时间其实一直在打压来讲，他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我发现他是想让你就是说，是走王英路线对吧？还是走其他的路线啊？或者说其他的，或者说有一些更怎么样的？他其实是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在我看来哈，当然可能不一定说你们也不一定说就要同意或怎么样哈、啊，就是对此哈、啊，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个逼迫从一个更宏观的哈，就是更比如更血肉，比如我们今天是中国人，那就是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福音，这是必然要受逼迫，而且福音是希望。但是我们说它那又更拉到现在，比如说那就带来一个今天哈，我们一方面我们的认识上要知道这个逼迫它是冲着什么来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如何去回应就会让我们看得更准确哈，看清河传道哈也可以就此有些探讨。 我先稍微简单的说一点，我觉得首先神学上呢，教会永远构成了整个宇宙的双城记，一方面它是光明的跟黑暗之间的交锋，一方面它是跟随主与跟随撒旦的一个交锋，这样一个的征战永远都会存在。在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教会不是独特的，中国教会的逼迫和征战也只是整个宇宙征战的其中的一环，或者其中的整幅画国度画面的 一部分，对不对？这是神学上。第二，从文化的角度，我稍微有一点思考的是，我觉得呢，在当代整个时代教会的图景当中，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就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得不去这个重视的，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整个的全球范围内的有一种的趋势，就是神的屈魅跟人的显圣。那神的屈魅就是把上帝、把这个圣经、把这一个信仰从世界里赶走，然后高抬人。在西方呢，体现在鸡汤的层面上，自由、人权、法治、自我。当然不一定每一个词都是坏词，但是呢，总结一点就是人越来越多的扮演上帝的角色，对不对？今天的每一个的相对主义者，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每一个的同性恋主义者，我说的是同性恋主义者，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权利，每一个的自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都是在自己当自己的上帝。那换句话说呢，我觉得启蒙运动之后呢，整个世界开始不断的重复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起初犯的那个罪，就是把上帝拉下马来，然后自立为王，自己做上帝。这一个呢，在西方的体现是鸡汤，那我觉得在东方的体现就是鸡血。就是在西方，个人当上帝的方式是相对主义，或者说个人自由主义；在东方，人当上帝的方式大概就是集权主义，或者是帝国主义，那只不过方式不一样罢了。这个的方式的不一样，就一定那在这一个人拜偶像的过程当中，东方拜偶像的是集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拜偶像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但是无论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还是集权主义、帝国主义，首先都要去打倒上帝，你发现没有？首先都要是去对抗上帝，首先都是要去对抗圣经，首先都是要去对抗真理。那在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呢，这是教会在地上征战的一个文化的视角的原因之一。那这个原因是今天的中国教会不能忽略的。在这个原因之下呢，我们所受的逼迫不特别。因为不仅就像殷长老刚才提到的，不仅来自于政权的，对吧？ 还有来自于文化的，还有来自于这个民众的、民间的。那这一切其实都是这一个启蒙运动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土壤之上的一些的变形而已。这些的变形导致了这一切对上帝的憎恶和以上帝为敌的这种的心态越来越根深蒂固。所以呢，我会简要的说，神学上的双城记的这一个征战一直存在到建筑面，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之后的这一个征战会变得尤其的激烈。对，我先分享这两点。 那我来补充一下中国的这个情形啊，中国的历史的维度啊。我想你刚才讲到这个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哈、到这个也没有平反呢、这个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那个时候就是在50年代当时的逼迫啊所体现的这个核心的特征，它的诉求是什么？它的诉求呢，最早呢确实是有的一种共产主义者的这个豪情哈、就是认为任何人啊，只要在这个政权底下的任何人都必须来接受这个意识形态啊。那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宗教徒啊，所以他不只是针对这个基督教会，对吗？其实所有的宗教徒都是他来改造的对象。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确实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这个直接要你来 来看，就是你要信耶稣，还是要信中国的领袖啊？那就是这一个要信中国的这个领袖所他的一套的思想，对吗？那毛主席思想，你是毛主席大还是耶稣大啊？这个就直接要问你啊，你就是你必须回答，每个人都必须要，你不像毛主席像鞠躬，那你就是这个叫什么反革命，对吗？就要打倒。那当时的这个情形是这样，那今天的这一场逼迫的啊，目前看来呢，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没有王毅反革命集团的这个原因。虽然你就打了引号，也说有好像似乎有这么一个，好像谁跟王毅牧师好像这个比较走得近，好像这个赞同王毅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策略，然后就要被捆绑起来，要被击打一样。应该说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今天毕竟没有实质上这么做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会看到说，今天这一轮的逼迫呢，他也确实还没有走到说让每一个人要来说你说这个是主席大还是耶稣大啊，还没有走到这一步。那现在这一轮的逼迫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呢，确实是对教会论意义上的逼迫啊，就是刚才庆恩讲的那两点啊，那个是一个总的法则呢，到今天当然是成立。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很具体的，到今天我们现在面临的中国教会正在经历正在经受的这一轮的逼迫的核心的特征是对教会论意义上的逼迫。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再以教会的形式存在，你只要不是以这种群体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哈，有一群人是有组织的聚在一起啊，哪怕说你有一群人聚在一起，那至少你的规模要降低，你的形式要隐藏，你整个不能够再这样公开哈，然后在写字楼里面，然后在社会上能够别人能够看得见，在地图上能够搜得到啊。对不起，现在这一切要给你打到，把教会打到地下啊，打到原子化，然后你小组化。那现在在这一轮的逼迫的意义上呢，我想这也是这几年来哈，中国教会可能一边在经历，一边在思考，一边在回应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那既然这是体现为教会论意义上的逼迫，那么在这一轮的逼迫当中，我们就不能够只是看到说少数的信心英雄，而是要看到教会群体，对吗？是要看到教会群体。如果王一牧师被抓了，那么求与圣约教会就随之就这个解散了，然后或者说改名了，或者是不再就不再这个走王一路线了，就你说的就不再走王一路线了，不再跟王一牧师那样说，跟王一牧师就切割了啊，就不跟他这个一样了啊，那这个逼迫就成功了。对于其他教会来说也是这样，他一个如果说一个传道人被抓了之后，这个教会还在啊，许多的传道人被抓了之后，许多的教会的意义上讲还能够做一个圣徒群体，还能够靠着恩典站立，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那我想如果我们从王一牧师他的正道，他的文章，他的这个写作啊，这些年来他的判断如果是对的话，我是这样，我先说，如果他的判断如果是对的话，那么我觉得中国教会在今天的这个处境当中应该是要更乐观的看待，不要把这一轮的逼迫看得太过凶猛，觉得好像人人都要过关，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坐牢，不是，可能不是坐牢的问题啊，不是坐牢的问题，可能是丢工作，可能是要搬家，可能是这个有些领域你进不去啊， 可能是你的孩子因为要接受基督教教育，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可能是基督徒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你从前所在的那个社会阶层，从前所处的那一个社会地位，需要，也就是说你的外衣，曾经好看的那件外衣可能要扒掉，那可能还不至于礼仪也扒掉啊，可能更不至于你要丧失性命。那么在这样的逼迫当中，如果说我们为了保护外衣而战，那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啊。如果我们现在的焦点是说我要保住我们的外衣，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说我们看清楚了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如果他要抢我的外衣，我连礼仪都准备好被他扒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教会就有可能能够站得住。所以我在 想，就是说亲人，你刚才讲的这个双城记和这个具体的这个征战，这个文化的这个征战，在今天中国教会在正在面临的这个当中，我们需要来看的说是教会可能需要更主动的把自己作为山上之城，把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天国在地上的这一个具体的承载者啊，就是基督的身体的这个愿意代替我们的灵舍去受苦啊，愿意为我们灵舍的福祉啊，为了他们身体和灵魂的益处，我们愿意舍弃我们自己的益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教会会一个是更好的见证福音，二一个是能够真正来回应这个双城记当中的那个阶段的冲突。就是所以我想我们可能我的一点，根据我对王一牧师的理解和思考哈，但我觉得应当是积极的来回应啊，就是而不是说哎呀现在很艰难，教会能够存在就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赶紧的把教会都分成小组，然后小组如果太大的话再分成小组，然后大家不要聚得太多，如果实在是不行我们就推到网上啊，然后如果网络聚集也不行，我们就暂时不要聚会，然后我们等待着这个事情过去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这个罗马的这个政府逼迫的时候一样，然后要被抓去这个喂狮子，要这个所有人都坐牢，没有那么严重，可能这一轮的逼迫就是如果王一牧师的判断是对的话，我觉得他能够调用的全部的属灵和地上的资源对教会的逼迫，可能能够走到的那个深度能够走到多远呢？可能走不到要逼迫所有的基督徒放弃信仰的那一步，这个叫什么叫什么，他已经是强弩之末啊，不能够穿透这个这一层这个上帝的恩典的这个护庇了啊。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啊。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话呢，那我当然我认为我是这样理解，我就是这样回应哈。那我的回应方式说，我们作为教会哈，作为我们传道人啊，应当更加积极的来看待这个时代。我觉得主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啊，主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干什么？主给我们机会将教会呈现出来。那将一个什么的教会呈现出来？将一个受苦的，将一个替代性的教会，将一个愿意替代我们的灵舍去受苦的教会，那呈现出来。如果我们在今天的一个转型的时代当中，我们的灵舍我们的同胞都在受苦的时候，如果教会没有受苦，教会受苦的程度低于这个中国社会，或者教会没有在这个当中显出愿意因着福音的缘故去代替我们同胞受苦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丧失掉一个真正彰显福音的机会。对，所以我会这样来看这个所谓反革命的问题哈。这个我觉得今天不要太害怕这个，即使那个你看王明道判了多少年，王明道判了无期徒刑。我们当判了无期徒刑，对吧？那他坐了多少年？他坐了22年牢，对吧？加上前面，如果从55年算起，啊，加上55年那一年，他坐了23年多，23年多的牢哈。那王一牧师，他只判了9年嘛？你要这么看，是吧？那王一牧师没判无期徒刑，你不要怕的要死。可能说，那可能后面的人可能判的时间更长。那若是如此的话，那可能有可能，因为可能现在也许比原来要更凶猛一点啊。那可能，我估计我不会被判死刑，好吗？我估计我也不会判被无期徒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即使你想，历代的圣徒里面被判死刑、立刻执行、马上打死的人有多少啊？那既然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就是主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是其实是有重重的保护和约束，以至于魔鬼撒旦他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他对我们的伤害都在主的管理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勇敢的、更主动的去彰显福音，更主动的进到人群当中，把福音应用到各样的处境当中，无论是经济，无论是这个社会的这个苦难，还是怎么样，就我们能不能那在那里来彰显福音？对，所以那说，那你如果这么做的话，会被认为是反政府的，会被认为是政府的敌人。那你怎么样能够像？那你今天需要护教士，今天需要殉道者，对吗？当然，你可能不一定有机会殉道，但是你要有殉道的心智来证明我们不是反政府的。我们不是反政府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叫这个在政府当中的人也好，还是民众也好，都来听到，都来看到这一个使人得永生的福音，对吗？得自由的福音，是吧？使人真正得到公义的福音。因为人们所渴望的是什么？人们正在渴望的是公义，渴望自由，渴望真理，渴望爱，这些在哪里找？他们在世界上不管怎么努力的去想要去寻找，怎么样努力的实现，都得不到。而这个不就是基督要让我们告诉他们的说，来，基督哪里有，对吗？那所以我想我会这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基于现在的这个阶段的这一点的补充哈。 好的，谢谢银泉长老哈，就是给出很好的一些的分析，还有给大家的鼓励哈。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说王乙反革命集团也好，或者王乙路线也好，就它并不代表一个说今天的逼迫或者说比以前更严重，但是一方面呢，也不完全低估今天没有流血的可能性，因为整个的中国就是随时处在一种其实是有可能是处在一种动乱之中啊，或者从整个的这种环境来讲哈，我们不排除未来中国可能有。是会有这样的流血的事件发生的哈，因为呢，其实从各方面来讲哈，就是说这个是中国社会其实并不乐观哈，整个的这样一个合法性的危机哈，通过最近，可以看出的这一个白纸引发的这一场的哈，就是街头的这样一场运动来讲哈，其实可以看到这一点哈，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好像看到这个国家哈，它其实仍然没有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的根源，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思考问题的哈，就有可能从我自己的角度也是一样哈，那今天很可能基督徒要受的逼迫，就刚才讲的哈，就是国家不跟你玩了，对吧？就把你视为二等公民，对吧？把你就是说认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各方面受到限制，找工作或者说居住或者一些很多方面哈，它可以哈通过一种分级管理的方式哈让你不舒服。但是这个并不是最关键的，而是我想一个最关键的是有可能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这场征战的一个中心在哪里，所以就给了很多的一种妥协和退后的空间。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才是今天可能说一个最危险的，因为我们有识别我们敌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意向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战，我们就不知道，就因为有的时候今天的逼迫 也是一种叫做哈，是一种很糖衣炮弹式的哈，它其实并不是一来就露出那个凶恶的牙齿，对吧？它其实是跟你说哈，好好信，对吧？但只是不要跟某些人在一起或者怎么样，你好好的怎么样哈，就是说好好信主，好好工作，好好的怎么样，甚至说你加入三字登个记哈，就是说那你就可以哈，那你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哈。那所以呢，其实就像我们其实今天当然一直也没有谈到哈，时间的缘故也没有谈到这个家庭跟三字的这个这两条路线哈，因为这个路线我想的话，确实在这种逼迫比较不明显的时候啊，好像家庭跟三字没什么区别，对吧？好像很多人去三字也可以，但是在这几年就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许多的当三字教会的信徒，他开始来退出三字哈。就我接触过，就是有一些啊，他们其实是以前都在三字里面，之后在这几年的之后，看到家庭教会受逼迫，然后看到整个的当三字的讲台越来越多的强调啊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哈，或者说某某思想哈的时候，开始从这个三字里面退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现象哈，来寻找家庭。那这个当然也在王英布什他的这个家庭教会史里面预言到的哈，这一场哈就是说某一种的开始这个三字跟家庭的这个之争哈，也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但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哈，已经到十点了，我们没办法就是说所有的都来回应。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可能已经目的已经达到了，就让大家可以开始思考，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议题，而且我们正身处其间，像我们对这个处境的认识哈，可能都判断都不太一样哈，对整个今天的逼迫的看见或者我们要持守的都不一样，那正好是我们引起我们思考的。那我想最后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一个合法性的危机哈，整个的这个政府哈的一种合法性的危机哈，因为人们说我没有选票，对吧？我没有自由，那你选的这个我们不承认啊，就带来一个整个的一个对这个执政党的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啊，看来哈，那这个危机其实一直是没办法解决的。那当然就是说到之后，我想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也有一些牧者开始在讨论哈，很多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到街上来要权利哈，比如说举上一张白纸，就是我要，对吧？要自由，要权利哈，要人权哈。那教会，对吧？那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思考，刚才其实英强已经讲了一些哈，就是说比如学生在街头，我们要得着哈，对吧？这样在这个学生里面得着基督，对吧？我们要明白他们所想的。但是呢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教会如何哈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之中，刚才其实我想两位传道人也都讲到这个有很大的危险啊，因为这种世俗哈要权力，因为今天最大的偶像就是自主。今天整个西方，派伯牧师讲的哈，今天整个西方教会最大的偶像就是自主，但这个自主的话就跟神主其实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张力。但这一点今天的这种自主哈自由哈的这种诱惑是远超过福音的诱惑，确实是这样。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方面教会如何在这个社会转型中，一方面我们要参加，但是我们也不被这个裹挟哈，我们也不被一种就是说一种革命的一种激情所裹挟，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可以请两位哈，就是说可以或者如果你有一些思考，或者如果你有一些的建议，或者你都可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作为今天哈一个最后的这一个我们的一个对谈，对当下中国的教会以及社会而言如何来我想这个可能因为问题比较新哈，确实是我也没有想清楚，但是我想我们开一个头也可以鼓励大家继续的来思考。好，庆恩你开始吧。 我非常简单的说，我认为教会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请注意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做的事都一样，就顺利的和平的年代做那些事，逼迫的艰难的年代大概也是做那些事，或者换成王英牧师的话讲，跪着祷告，站着讲道，跑着宣教。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教会从来都不是被这个时代的风潮引领的，教会从来都是被那一个国度来引领的。换言之，时代的风潮总是2000年来时代的风潮起起落落，对不对？如海潮一样起起落落，但是主的旨意万古长存，祷告 讲道、传讲福音，这是我们的本分，守住安常去做这一切。另外呢，教会当然关心公义、公平，当然关心良心的自由，当然关心罪恶的悔改，这些教会都关心，但教会实在不太关心一个世上的国度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治理这个国家。教会，因为即使是最好的社会制度，也不是教会的诉求。换句话说，教会不太诉求一个社会制度的怎么样。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一个判断，好一点的、坏一点的，但仅仅是相对上好一点和相对上坏一点，对不对？因为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只有主的国在将来是完美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单单敬拜神，而不是任何的人间天堂的幻想，这是第一个教会的立场。第二个呢，确实社会处在逼迫艰难混乱的光景的时候，教会尤其需要站着讲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意味着坚守真理，对不对？坚守真理在和平的年代不是那么的难，相对不是那么的难，在征战的年代相对来讲，站住坚守真理原则标准会看起来更尖锐，会看起来更不讨人喜悦，或者说会看起来会让自己可能受亏损。最终跑着宣教就意味着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人们处在心灵的荒漠和绝望当中，洪水滔天的时候，传扬福音尤其重要。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唯一的出路。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人们总是想找出路，对吧？是哪一个是英美的出路，还是俄国的出路，还是日本的出路？当年100年前先祖们在找这个出路，对吧？但无论哪个出路，其实都不是绝对的。但我们认为福音不是众多出路一个当中的更好的出路，而是唯一的出路，其他的都算不上出路。这是我的一点回应。 好，谢谢。福音是唯一的出路。好，印象长老。 我说的再实际一点哈，说的再具体一点吧。我觉得今天中国社会所焦虑的或者是执政党所焦虑的，这个其实在教会这里哈都不成其为问题哈。这个执政党所焦虑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其实我们认为它是合法的。你理解吗？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说，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现在是合法的，不意味着他一直是合法的。如果他不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赏善罚恶，那上帝要对付他，你明白吗？不是教会要对付他，教会不需要对付他。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哈，他领受上帝的呼召，他想要在这个当中来帮助这个社会建立起一套更加公平公正的制度可能他会有这个呼召，但是教会没有这个呼召教会从来没有一个呼召说我们要帮助政府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对，跟刚才这个前任传道讲得很清楚啊。对，我想所以在某个意义上讲，政府他真的不太认识我们到底是谁，对吧？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而且我们确实教会担负着一个责任，要来宣讲何为善何为恶，要对政府 当政者要对掌权者讲说，上帝的主权在他的权力之上，他若不照着上帝的心意而行，若不是去赏善罚恶的话，若是以光为暗，以暗为光，以善为恶，以恶为善，那上帝的公义或迟或早一定会到来啊！这个是我们要警告他的。但是这个甚至这个也不是最要紧的教会要传讲的信息，教会最要紧的传讲的信息依然是说神的国已经在人间了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对吧？你们每一个人，政府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政府是一群人构成的，所以我们要向这一群人来传讲福音啊，向这群人来告诉他们说，就好像有各种人啊跑来听到施洗约翰这个传讲了这个信息了之后，就来问施洗约翰，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对吧？现在没有人来问我们，说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但是不，我们就要主动的来告诉你说，你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干，你们要悔改，不要再作恶了，对吧？那这个作恶不只是逼迫教会是作恶，有很多的事情，你们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敌对上帝啊，都是在践踏良善，这个是很要不得的。你不要以为在人间你可以糊弄过去，那没有用，上帝的审判临到你我所有在的人啊，那有一个出路。对，刚才先生他讲有一个出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要悔改，福音是唯一的出路，信耶稣，信靠那一位为我们的罪而死。哎，你不要以为说你做国宝，你逼迫教会，你就比我罪更大，你就耶稣肯定不要你，不是的，耶稣也爱国宝，赶紧悔改，是吗？不要说我做了这个官，我原来曾经拆迁，我曾经做了强拆，我曾经这个手上有血，我干了很多的坏事，我肯定这个你们的上帝肯定不要我们这种人，不是的，在我们的主类眼里面，你和我是一样的邪恶，那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向这个时代的这个当政者告诉他们的权力的性质是什么，不要以为我们好像基督徒是一群人，所以这一群人可以，所以对他的政权好像构成了某种的这种威胁，我们对你的政权不感兴趣，对吧？我们对你的政权的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运作感兴趣，而且我们要传扬的永远是劝你为善，劝你悔改，但是最重要是劝你悔改，对吧？如果你还没有悔改的时候，那你不要做那么多的恶啊，这也是好的，对吧？这是那我们对中国民间要讲什么？我们对中国民间讲什么？我们对中国民间讲说，你们寻求的那个自由，你们寻求的那个自由，那我们从逻辑上来证明一下，我就告诉你说，你们寻求的那个自由，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才是美的，真正你得到了以后，你正在享用的时候，它就败坏了，它不能够使你得到幸福。因为你其实你想要的不是自由，你想要的是幸福，你想要的是喜乐，你想要的是生命的那个真正的价值的实现，而你现在所走的那条路，这个路是走不通的。那谁能够使你得自由呢？那只有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真理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真理？你知道吗？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他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吗？历代以来有谁能够知道真理呢？那我们要把真理是什么要告诉这些在绝望当中，在那里想要因为没有自由而痛苦的人，要告诉他们说，自由唯有靠着耶稣所赐的真理才能够得到。而耶稣所赐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也告诉他们，对吧？这个上帝唯独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了教会，教会如果不把天国的门打开，他们无路可进，对吗？那我们现在要行使这一个主既然托付给我们，我们要传讲这个信息，对吗？ 那现在大家很焦虑的就是我们看到在世上没有公义，对吗？没有公义，那很多人说要寻求公义，但是我们要告诉这世上的人说，谁那里有公义？而且有的时候甚至你在这里面讲说啊，神的义啊，我们要讲到罗马书的1:17说神的义啊，神的义是这样子，神的义是怎么样的？神的义原来是他的儿子要来代替我们啊，神的义是基督为我们死，然后基督的那个义要披戴在我们身上，这个其实是不容易，是让民众能够真正明白说那个真正的公义在哪里，真正的公义在上帝那里，真正的公义如何临到你和我，真正的公义如果我们真的追求公义的话，你和我就完蛋了。如果我们只是要寻求公义的话，你知道，因为你和我都是不义的，那我们需要向政府和民间都来传讲这个天国的末世的福音，这是教会在这当中要持守的。教会之所以为教会，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我们可以给出什么东西来去喂养谁，我们没有，我们有的，我们有金和银我们都没有，是吧？这个什么叫mRNA 什么疫苗我们也没有，是吧？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不得这个病的这个什么这个免疫力我们也没有啊。然后怎么样在这个现在这个疫情这个当中给出一个高明的政策，然后让人民也自由，政府也安心，我们没有这个政策建议。政府不是出来教会不是来给政策建议的，教会要传讲的就是那个末世的天国的福音，对吧？所以无论我想啊，就是说这是我的一点这个总结性的回应吧。我想说当然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我觉得我比教会我比政府要高那么一点点哈，所以呢我要搬个凳子站得高一点点，你们来听我讲哈，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要悔改。我呢，像我这种已经这个悔改了的人，哎呀，我就是挺好的。那显然不是这样的。但我们对政府和对民众都是一样，因为我们其实跟他们是同样邪恶的人，对吗？所以我们怎么进到这个人群当中去，把握住主赐给我们的福音的机会？那我想，第一个，逼迫是主赐给我们向政府当中的人传福音的大好时机，这是一个。但是那个是被动的，没错哈，是他说的。那我们怎么主动呢？那主动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转型当中，当教会不躲藏，教会主动来啊，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话说，我们对这个疫情有话说，我们对这个民众哈有话说，我们对中国的未来有话说，我说出来的都是福音。但是我在各种的事情上我都有话说，我要说，那说了之后呢，那可能后果很严重啊。当然他说了，你可能说哎，你凭什么说，你谁啊，是吧？你居然对这些话都有话要说，那我们要等到英明领袖来指明方向的，你怎么就指明方向了，对吧？这肯定是不行的，是吧？那肯定那很危险。但是这个就是教会要做的，对吗？我们有话说，说出来之后会怎么样，那我觉得交在主的手上啊，果效如何，他们会不会我们一说之后他会不会悔改呢？啊，这些那民众会不会都不喜欢我们说，觉得我们哎呀你们谁呀，是吧？你们简直比政府的人还要讨厌，因为政府的人只是限制我人身自由，你们连我的人格都否定了，是吧？你觉得你来证明我是个罪人，那我当然更讨厌你，是吧？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激起了民众对教会的这个不喜欢，那怎么办呢？当然我们不要去招人家不喜欢，你不要人家在那里说要自由，你说你们都是要下地狱的，不要要自由了，要耶稣。那你这么说，那你不是招人家打吗，是吧？你当然你我相信可能这不是一个传福音的好的策略，但是 我们最终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讲出来。如果我们做了一切却没有把这个福音见证出来，那我们依然是亏欠主的，我们也是亏欠他们的，我们欠了我们的同胞福音的债。对，好吧，我先回应这么多吧。嗯， 好的，谢谢哈。这是一方面把握不变的福音哈，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处境之中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啊，与那些受伤的去陪伴那一切的，就是说心灵软弱的，这是也是教会的责任。所以我想最后我自己的话有一点点看见，就是说其实今天我想整个中国家庭教会也好，整个基督徒也好，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一点，就是对我们自己身份的认识，知道我们是谁，对，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有很多基督徒其实我想今天教会普遍为什么软弱退后，是因为没有看见自己那一个君尊的祭司那一个职分啊，没有看见自己今天在中国所处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对，就像你愿意为了保护你的孩子，因为你很清楚你是他的父亲，如果别人要来伤害你的孩子，要来逼迫你的孩子，你会挡在前面，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的角色觉醒的时刻。我想这一点也是对我自己的其实很有激发的。我们不要轻看了我们长子的名分，不要用世上的一碗红豆汤面对这些的时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那另外方面，在这个社会的参与上我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要随便的就把基督徒的身份丢了哈，就是就被一些其他的东西吸引哈，就觉得自由很好，民主很好，宪政也好，但是呢基督好像没用哈。所以呢我想就是另外一点也是可能从王英牧师的角度，他我记得以前他有一个很激励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今天某方面来讲，其实整个的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不断的遭遇上帝的击打哈，有可能也有一点有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家庭教会的被盗，所以遭受上帝的就是管教哈，所以导致整个的其实整个的中国的社会哈，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能否站立得住，这是一个很重要，不只是祝福我们，也只是对这个民族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坚持真理，坚持信仰。所以我以前有一次对我自己就是说我在比如说有的时候在特别是当你要面对国宝面对警察的时候，对吧，其实你也知道如果你不能坚持真理，其实对他们灵魂来讲他会觉得这个信仰不值得信，对吧，他觉得哎呀给你一点恐吓。所以呢今天很多教会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好像妥协一下是帮他们完成任务，但实际上你妥协的一下就让他们轻看的那一个能够拯救他们福音的那个福音的宝贵，你以为签一个字，以为说一些他们好听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很好，他们心里面肯定会觉得其实你看你根本就不信，对吧，我就知道你不信，其实你这个稍微威胁一下或者怎么样糖衣炮弹一下你就要妥协。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求主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常常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常常那个东西没有了之后才感到它的可贵。好，感谢主谢谢两位嘉宾虽然我们很熟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一个年底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谈。那我下面也是再一次的请在座的还有近400名弟兄姐妹可以继续的阅读王英牧师他所讲的非常多，我们是无法展开的，我们讲到的可能是一点点，但是希望你们可以去看它，也成为你自己生活的实践，也可以传播它，也可以继续的去对照圣经，对照今天的社会环境去思考，去哭泣，去悔改，就会得到力量。感谢主谢谢大家为我们的祷告。下面请庆恩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求主也带领整个的中国家庭教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验证了我们，呼召我们在这个时代一起来服侍你，主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大的荣耀，也是最大的使命。然后我们在跟随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实在是一群软弱的不配的，也常常我们自己需要很多悔改的，都求你用你自己的爱和恩典来激励我们，用你自己的真理来引领我们，使我们多多的依靠你。主我们也感谢你，无论在何样的境况当中，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在你的那里找力量。就好像你的仆人使徒保罗所说的，或吃或喝， 或丰富或缺乏或有余，我们都需要得了秘诀。我们都需要在你的仆人使徒保罗是如何得了秘诀呢？就是他坚定地扎根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主啊，就求你也将这样的恩典多多地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一起服侍你的时候，有从天而来的属灵的智慧，也赐我们信心、勇气和属灵的看见，使我们一面悔改，一面跟随，一面信靠，一面也在这个时代的真实的处境当中赐我们爱心和盼望。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的对谈哈、啊、就到这里。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愿我们都披上光明的武器啊，行在主的旨意之中。好，我们可以打开，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哈、啊，打开声音，我们可以彼此的问安。愿上帝，谢谢你们为我们的祷告，愿上帝祝福各位。